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陪伴。 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洗刷一周的疲惫与压力，在午后听见温度，减压，释放 ，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直播开始了，各位周末愉快。12点05分，我是 Mr. 常常小航，在这里要开始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这样的一种音乐当中的沉浸，来感受一下 Dark Future Garage and Night City。 我们来去触碰一下在心中那道桥。我们今天的音乐当中的四小时直播正式开始，第一个小时持放的音乐作品 Atmospheric Bass Music， 这种大气的感觉，从车库到天际，从出行到伴随，我们愿意做你的音乐 BGM。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开场音乐来自于 Meltex 带给我们的 Lost， 而现在的音乐来自于 Enfield Away。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在这样的一种强劲有力的 bassline 当中，我们会发现今天的音乐与众不同。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夜城音乐，可以在音乐当中去烧掉心中那座桥梁。 Dark Future Garage Night City Atmospheric Bass Music。 如果工作使您焦虑，因而生病，或者是情绪低落的话，那么请未来在你也许会选择辞职的时候，烧掉那座心桥。不要犹豫，这可以帮助你成功地架起一座人生的桥梁。是的，在心中那座桥梁垮掉之后，可能你能够获得到的是更多的一些个路径。而今天我们的音乐当中，就给您更多的一些音乐的选择，生发更多的路径。 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样的一条新桥到底是什么样子，当然不是北新桥，也不是九仙桥，对，它是你心中那座可能连接不到两端的桥，可以称之为叫做断桥。既然是断桥就烧掉吧。所以有时候呢，自己的一些个自信心备受打击时，也请你烧掉这座新桥，想那么多干什么，对不对？因为当有这样一座桥的时候，你是没有理由能够跨过去走遍风景的。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这座桥真的能够飞架南北的时候，你必须要走过去，因为这是直觉所告诉我们的，因为你毕竟可以到达对岸。在音乐里边，我们享受这样的一座桥是如何架立起来的。 Night City 夜城音乐，来自于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时的音乐放送。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这样的持放音乐作品，将会在今天晚上为您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带来。所以呢，此时此刻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等待今天晚上17点17分，我们会推送长达75分钟长度的这样的一段 Dark Future Garage， 我们 baseline 满满的夜场音乐视频版本哦。所以现在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在每个周末锁定我们，锁定你心中这样一段 BGM 啊。

12:36，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从2015年开始，我们的节目到现在来讲，已经经历了7年的时间。而在2022年，明年我们的节目也依然会在每个周末陪伴大家，当然也会有新的升级，浓缩则是精华。Dark Future Garage Night City Atmospheric Bass Music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在这里跟朋友们继续来通过这样的一种夜城音乐，去感受这城市当中的夜深之后，我觉得自己都会通过音乐找到一种你喜欢的 BGM。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会对于这样的音乐作为一种陪伴是特别合适的，而这样一种理解是适合在周末里边与你共情的。当然，如果想要收藏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上下两个半段当中送出的完整的这样一段夜城音乐，特别的简单，只需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就好了。关注之后，我们会在今天下午的17:17推送我们要送给你的这些音乐作品的视频版本，可以边听边看。也希望我们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内容可以成为周末你的生活中的服务选项。驾驶下自己的生活挺好啊。节奏驾到，继续来听夜城音乐。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音乐作品呢，是来自于 Patrick 给我们的 Voyage 旅行，对不对？在音乐里边，旅行是很多人都所期待的事情。而下面我们当遇到一些十字路口的时候，你是会怎样做呢？ Amoeba 他会带来 Wait， 带着我们稍稍的停留一下，看清了再走，不着急。 清爽自然，悠闲驰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耳边音乐的名字叫做 What You Are, 来自于 Dance。 那么像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我觉得它能够给我们就是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种空灵版本的 Drum and Bass 的音乐风格。而当然我们会在这些音乐当中找寻一下音乐家们他们在创作时候的灵感来源于什么。其实这样的音乐的灵感呢，我们总会以为来自于外太空，但是不然。音乐家 Dez 他呢把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 What You Are 放在自己的音乐专辑当中，而且把音乐专辑的这样一个封面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建筑物的一种外立面作为这个专辑的封面。什么外立面呢？如果你去过这个新奥尔良的话，会发现其实在新奥尔良有大片大片的叫做法国区。对，这个地方呢能够看到非常经典的这种建筑物的外面还会有一个小阁楼的感觉，而围着建筑物的一圈的小阁楼是用钢架制成的，这里边还会有很多的雕花的艺术，还挺有意思的。所以说很明显这是一首源自于法式风情当中的音乐作品。而刚才我们在 What You Are 之前还听到了另外一首能够给到我们真正所谓叫外太空音乐质感的作品，来自于 Andy Leach 带给我们的内容叫做 Solar Fields, 太阳能场。这也是很神奇的一段音乐作品，这也是来自于瑞典的音乐家作曲家在2001年所组建的一个个人的工厂当中取名的内容。而在其最著名的 Studio Jupiter 工作室当中，也去不断的用音乐拓展自己的视野。到现在来讲呢，他用他的音乐也能够给他自己的工作带来更好的一种灵感、活性和声音的品质。也希望您可以来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放送。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第一个小时我们把这样的一种 BGM 伴随您工作、生活、学习、运动、做家务的背景音乐送给大家。我们给它这样的一种完整的音乐体系起名叫做 Night City Dark Future Garage Atmospheric Bass Music ABM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锁定我们来分享 Promise 以及来自于 Accepta This Love。 节奏驾到 Rhythm 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s。 12:51，稍后将会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欧美流行音乐还有经典歌曲的大分享的时间段当中了。而今天作为2021年的9月25号，我们要在这一天去向一个乐队致敬。那么这乐队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摇滚乐团的先锋队啊，它的名字叫做 U2， 1976年的9月25号成立。而今天，哇，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很多人会认为，哇 ，U2 给到了我们太多太多的音乐的回忆。所以稍后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也会用来自于 U2 他们的经典单曲，去向他们的音乐和他们的这个音乐哲学啊进行致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稍后一个小时。会有更多的耳熟能详的欧美单曲为您送上。我们的欧美音乐节目节奏驾到只在每个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下午4点，只为你带节奏。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一会儿见。 节奏驾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即日起，大闸蟹即将开湖了。还未买大闸蟹的您还在等什么呢？一年一季的饕餮盛宴，肥美浓郁，此时不长更待何时。在北广购物购买大闸蟹，首单即享95折优惠，订购2单即享9折优惠，订购5单以上即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下是广告时间。 又到了吃大闸蟹的时候了哈，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红膏大闸蟹它有什么特点吗？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谢民阁的大闸蟹2588型。那么今天的这个红膏大闸蟹呢，它的产地非常非常正宗，来自于江苏省兴化市的安丰县界河村。在当地啊，这个红膏大闸蟹特别有名，为什么呢？在9、10、11这个3个月份呢，它这个大闸蟹就是膏黄都特别特别的满，而且它这个黄呢，因为它吃这个小鱼小虾的原因啊，所以说呢它这个体内含有一些虾青素、虾红素，所以说呢它这个黄有一点发红的、发橘红的这样一个感觉。在南方呢，尤其是上海啊、江浙啊一带，当地特别特别认这个

在这首歌里边呢，我用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句子，叫北京祖国的心脏，祖国的心脏它的跳动牵动着我们的心房，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就像一个生机勃勃的跳动着的心脏一样。 追梦路上我们在闯辉煌， 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动心陪伴。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Here comes the beat。 Anyways, I don't wanna talk, I just wanna dance. 我什么都不想说，只想跳舞。13:05，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直播了。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我是 Mr. 常，欢迎大家了。那今天第二个小时呢，让我们来听听看那些个耳熟能详的欧美好歌，有新歌，也有老歌，也有经典之作呢。我们未来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啊，来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给朋友们的路上的生活呢带带节奏的。对了啊，我们下面时间来听听看来自于 Bruno Boy 的一首 Question featuring Dom Jazzy， 也是全新的作品，为您带来。 Bad man no de walk, man no be god, make them de talk, as we de fly like helicopter, Nobody grace of God and inshallah with them over. Question, but then look at the answer. Question, but then look at the answer. Question, but then look at the answer. Question, but then look at the answer. Bossa, bossa, libidum. Yeah, go sing a sala when you dey move. See green light when I look at you. First time I take picture with you. Now my cassava where you dey look. When I say I know, say you wait till you do. See when we go get it, why I like to let you. Cut the money, console. Anything you wish me, that be a passion. Bad man, no dey walk up. Man, no be God. Make them dey talk up. That's what they fly like helicopter. Now by the grace of God and inshallah, we dey move. Question, but then no get the answer. Question, but then no get the answer. Question, but then no get the answer. Question, but then no get the answer. Question, but then no get the answer. Chop the tomato, then no go catch up. 欧美流行经典榜单，内外金曲，乐坛热搜事件，全北京都在听节奏驾到。 New music and all the hits。 哎，刚刚那一首歌曲呢很有意思，来自于 Rude Boy 带给我们的 Question featuring Dumb Jazzy。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继续来听歌了。话说呢，这样一首单曲呢很有意思哈。我们马上要听的歌曲呢并不是一首新歌，但却呢是一首能够打动我们的音乐团队，他们的名字叫做梦龙啊，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Imagine Dragons。 他们呢有一首新歌来了，叫做 Monday 啊，可以说呢这个忙day啊，就是周一，很多人都会觉得每个周的周一是非常非常爆炸的一天，对不对？很稀巴烂的一天。无论呢说是自己的工作也好，各种各样的会议也好，因为毕竟经历两天的周末的空闲的休息，很多人这个脑海当中也激发了不少工作的热情，所以呢 Monday 也被称为忙day。 但是呢人家这个 Monday 可真是多姿多彩啊，因为呢梦龙他们的 MV 里边 Monday 这样一首歌曲的 MV 当中会呈现了整个这些人啊，他们自己生活当中的小复古情怀呀，啊，包括他的 MV 的调色呀，都很有意思，非常非常的复古，可以真的说是多姿多彩，既有度假气息，又有工作中的这种摸鱼的感觉，对不对？当然还有到最后的时候 ，MV 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他会在 Monday 遭遇了一个小行星的撞击，这一天过的啊，用东北话讲叫做真的非常的稀碎，对不对？那继续来听歌曲吧，我们来听一下梦龙他们的一首老歌，也能够激起我们对他新歌的一种期待。我们毕竟今天是周六啊，毕竟不是 Monday， 所以我们今天来听那首 Believe 啊，让我们来去期待一下跟梦龙一样的忙碌的周一吧。 First things first, I'ma say all the words inside my head. I'm fired up and tired of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Second thing, second, don't you tell me what you think that I can be. I'm the one at the sail, I'm the master of my sea. Oh, ooh, the master of my sea. Oh, ooh.I was broken from a young age, taking my soak into the masses, writing my poems for the few that look at me, took to me, shook at me, feeling me, singing from heartache, from the pain, taking my message from the veins, speaking my lesson from the brain, seeing the beauty through the...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一首单曲来自于 Liam Bridges 带给我们的 Steam， 13:17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音乐这个圈子里边的大小事件哈。我觉得今天呢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个大事件，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本周当中啊，我们地表最强的音乐盛典有动静了啊。是的，这个 Recording Academy 录音学院已经也公布了一个最新的2022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的相关情况，一个计划已经有咯。我们还是要来跟朋友们一一的去梳理一下这个明年这个格莱美奖相关的情况，毕竟是地表最强的音乐盛典嘛，对不对？那么可以说称之呢叫做第64届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当然啊，这个提名的部分啊，提名公布的部分应该会在今年的11月23号正式举行，也就是说今年的11月23号会发布提名。那么整个的这个盛典呢，这个最大的夜晚也将会回到洛杉矶的 Staples Center 斯泰普斯中心举办。那那个地点和时间我们已经看到了啊，是2022年的1月31号，当地时间2022年的1月31号，那进行颁奖典礼。我们再来去纵观一下关于本届的格莱美相关的情况。首先呢，这个受选的歌曲应该发布于一个区间才行。那么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发布的单曲能够入选为这个备选的歌库呢？我们来看啊，要求呢是在过去一年当中，也就是从2020年的9月1号到2021年的9月30号之间发布的单曲，才有可能能够适用于本届格莱美的音乐的评选。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比方说您这专辑是在去年的9月1号之前发布的，那 I'm sorry 不能够参评为今年的格莱美当中的歌曲。那您的专辑或者单曲呢已经是晚于今年的9月30号发行的啊，那么也是不能够参评到今年的格莱美内容的，您可以参评下一年的，没有问题。所以明白了哈，2020年的9月1号到2021年的9月30号间发布的音乐作品才能够适用于本届格莱美的参评。那么第一轮投票呢，是会从今年的10月22号到11月5号是第一轮投票的时间。那么投票完了以后，会把这个提名名单进行公布，也就是说11月23号公布这个提名的名单。而从12月6号到明年的1月5号期间，还会有一轮投票。那么这轮投票就很关键了啊。那么最后会把这个提名的名单里边这些个歌曲，哎，归总，看看到底是谁能够基本上啊靠点谱，对不对哈？也就是说，第一轮投票呢是为提名的名单做准备的，第二轮投票是在提名名单里边再进行甄选，最后在2022年的1月31号举办第64届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到时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应该呢是北京时间的2022年的2月1号啊，这个进行颁奖礼。哎，那个日子貌似应该是春节期间吧，对不对？我来也查一下哈。因为呢颁奖典礼还会有时差的情况，所以呢可以这么理解，应该是呢在北京时间的2022年的2月1号啊，2月1号的早上9点到中午的12点半啊，进行颁奖典礼，到时候我们来去解释关注。继续来听歌曲，来自于 Lenny 带给我们的 X I Never Had， 以及来自于 Charlie Puth How Long。 I haven't spoken to you, haven't seen you in months, too busy living so we feel out of touchI didn't think I had to let you know we were done. We weren't together, so how could we break up? You got the chance to tell everybody your side. It's my turn to tell them mine. You came to my place a couple of times, got high and you slept over just a few days, just a few nights. You and I were never acting like the ex I never had. I'm checking my texts, I'm reading them back. We were cool, at least I thought so. Seeing all this and hearing all that, we were good, but I guess we're not though. It was never real enough for you to be mad. So why are you out there acting like the ex I never had? My friends would know about you if it was really love. I only saw you when the sun wasn't up. Oh, it's never gonna matter what you say about us. Don't try to turn this into more than it was. You came to my place a couple of times, got high and you slept over. Just a few days, just a few nights, you and I were never sober. If you wanted something more, then you should have asked. Would you please stop acting like the ex I never had? I'm checking my text, I'm reading them back. We were cool, at least I thought so. Seeing all this and hearing all that, we were good, but I guess we're not though. It was never real enough for you to be mad. So why are you out there acting like the ex I never had? You got the chance to tell everybody your side. It's my turn to tell them mine. Just for show,

tattoos on your skin. Tell me a secret, and baby I'll keep it. And maybe we can play house for the weekend. Looking at the blue on a rainy night. No lie, I'll tell you how I almost died. While you're bringing me back. Angel Baby 来自于 Choice Event 啊，我们绰爷的新歌来了，我们非常的爱他的声音，而且会觉得这样的声音只要是能够萦绕在我们的脑海周围，会觉得整个世界变得安静了。 Welcome back，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下午4点钟，4小时的节目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各位朋友们了。那么继续来分享刚刚我们提到的关于格莱美的相关的情况。那其实呢，格莱美在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关于本届的格莱美当中会有一些相关的重大的变化，包括呢颁奖典礼，包括呢这个评选规则也会有一些变化。其中呢，我们给朋友们去捋了一点点非常相对来讲重要的一些小内容哈。那其中呢就是包括了这个要减少选民可能投票的类别数量，从15个减少为了10个。那么所有的选民都可以在一般的四个领域当中，包括有年度唱片、年度专辑、年度歌曲和最佳新人当中投票。那么这个变化呢，也是对于集体投票的额外的一种保障，有助于维护格莱美奖作为音乐的一种卓越庆祝，由最有资格的人的投票选出特定的流派领域类别的一种同行就行了。其实听上去并不难哈，并不难理解。那么另外一点呢，也是进行了一些类别的调整，包括相关的字段的调整啊。那此外，关键的点在于新增了两个新的类别，这使得格莱美的奖项类别呢总数达到86个，这就是最佳全球音乐表演和最佳音乐专辑（括号啊拉丁音乐领域）。很有意思啊，我们到时候来关注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格莱美的可以说是评选情况会有怎样的一些新的规则和新的指南吧。而且呢，这个指南和新的规则也会在明年啊，也就是明年1月31号举办的第64届格莱美当中去立即生效。当然，这一切的改变都是为了能够让整个的评选过程更加的公平和透明，特别的好，万事万物都应该公平透明才对。继续来听来自 Alicia Keys featuring Swae Lee 的新歌 La La Unlocked。 It's just a G thing baby, all in my satin sheets you're laying, put it on me like you with a vodka. Feelings get lost in the la la. 如果觉得我们今儿的歌单还不错的话呢，您可以来现在就赶紧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然后让我看到你的这样的一个诉求，然后我就会手动呢回复给您我们本小时的完整歌曲列表啦，很简单吧，对不对？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获取本小时的完整音乐列表。 So come up nextBingo players and zookeepers 来给我们的一首 Do you What do you like? might need your company tonight. Something in you lit up heaven in me. The feeling won't let me sleep, 'cause I'm lost in the way you move, the way you feel. One kiss is all it takes.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Possibilities. I look like all you need. One kiss is all it takes. 13:46，耳边的音乐突然间变换了风格，对不对？没错，我们要说一下，这是来自于我们最喜爱的 U2 乐团，享誉世界的超级摇滚乐队。他们在今天要过生日了。从1976年9月25号成立到现在，满满的经历了45个日月，45个冬夏啊，春秋。Sometimes you can't make it on your own 啊。我们在这样的一首歌当中去回顾一下 U2 他们的历史。他们在1976年成立于爱尔兰的都柏林，那么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走红之后，一直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非常活跃于全球流行音乐乐坛当中。而在音乐风格方面呢， U2 他们除了学院摇滚、蓝调摇滚之外，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他们也曾经一度尝试过把摇滚乐跟电子舞曲进行融合，成为了电子流行摇滚风格。有人会认为 U2 这个乐队的名字，他们也象征了这个乐队他们的自己的哲学，他们的表演哲学，他们的音乐哲学，也是指他们不单是在台上表演给台下的观众们去欣赏，而是能够希望与听众们进行互动的，你也一起来 U2 and U2 这样的一种哲学。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今天用音乐去向他们致敬吧。在这里还要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另外的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单曲 City of Blinding Lights， 也依然来自于 U2 乐团。他们一共获得过22项格莱美奖和46项提名。第一次捧得奖杯呢，是在1987年的第30届格莱美当中，凭借《The Joshua Tree》获得了年度专辑和最佳摇滚乐队表演奖。另外还获得了7项全英音乐奖、14项爱尔兰流行音乐�奖、1项全美音乐奖、10项 Q 杂志大奖、4项 MTV 录影带大奖、2项朱诺奖、3项新音乐快递音乐奖以及2项金球奖，厉害的不行不行的哈。他们在2005年也入选了摇滚名人堂，2006年呢，也是因为作曲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和 Vertigo 而获得了美国作曲家、作家以及发行商协会奖。2012年在 Billboard 当中，他们也获得了 Top Touring Artist 最佳巡演歌手奖。2013年 U2 他们的歌曲 Ordinary Love 获得了金球奖的最佳影视歌曲，2015年第57届格莱美奖获得了最佳摇滚乐专辑奖的提名。而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单曲 Sometimes You Can't Make It On Your Own 是在2005年的第48届格莱美当中获得了年度单曲，而现在耳边这首也是在同一年获得了格莱美的最佳摇滚歌曲奖。作为一个已经有45年历史的摇滚乐团，真心的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去回顾，去致敬 U2 乐团。想要了解他们的更多的一些个获奖当时的情形，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来自于2001年的视频。没错，在20年前，他们当时是在第43届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上获得了年度专辑、年度单曲的时候，他们的获奖感言。我们把当时的视频翻了出来，那首歌的名字叫做 Beautiful Day， 所以在这里跟朋友们来去回味一下这样的一首单曲 Beautiful Day， 同时也是希望朋友们可以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 YouTube 两个字符 U2 啊 YouTube 获得他们当时这样的一个格莱美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感言的视频，来回顾一下20年前的那段历史。 No space to rent in this town, you're out of luck. And the reason that you had to care, the traffic is stuck. And you're not moving anywhere, you thought you found a friend to take you out of this place, someone you can lend.In return for grace, it's a beautiful day.

wrong within the past, knowing we are the youth. Caught into the beast, out of world without the peace, face a bit of the truth. 总经得起考验，推荐总是风尚之选，全球潮流音乐指标 More Passion More Beats。 Feels Like Summer 来自于 Childish Gambino。 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就好像在夏天，在夏天我们都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很多人会去冲凉游泳啊，与大海嬉戏，对不对？那还有很多朋友们呢，喜欢选择在夏天去到一些个海洋馆去看一些个海洋动物啊，觉得可以亲近一下海洋。好像因为也是最近来讲没办法去到更远的地方玩耍，因为毕竟还是要注意一下疫情防控的相关政策才行。14:01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一首新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Mamie Webb。 这首歌曲呢叫做1/24、自己可以朋友们除除看啊，能不能除得开。I'll forget you ever left. Oh my, that things are so good. Always knowing would stop it if I could. Going on for 24. I still feel your touch. Never meant so much. Haunted by your love. Going on for 24. I let you change me, but you were the one to break. Feeling in doubt. Sad boy 啊，非常可怜的男娃啊！这首歌来自于 Rehab 跟 Jonas Blue 还有 FMX， 这个强强联合总会有好歌出现了啊！14:23，如果觉得我们今儿歌还不错的话，想了解一下今天的歌单的话，很简单哈，现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歌单两个字，然后我会看到您这样的一个诉求，然后我就给您回复过去一下我们本小时的歌曲列表了。现在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就好了。 Love and Pressure 来自于 James Blunt。

legends and the myths, the testaments they told, the moon and its eclipse, and Superman unrolls a suit before he lifts. But I'm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it fits.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m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Chainsmokers featuring Coldplay 啊，这样一首单曲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应该太熟悉不过了，对不对？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在各种各样的 club 当中会发现，哎，偶尔来一首非常经典的单曲，能够让自己瞬间精气神提起来了哈。那么下面这首呢 Fit It Still 来自于我们非常挚爱的 Portugal The Man，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歌单吗？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然后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手动回复的本小时音乐列表。公众号关注了没有？常先生声音的声。 Might be over now, but I feel I wanna climb, I wanna dive into the deep. I wanna run, I wanna fly, but doing it with you. Finding the love, building it up like a cathedral. I wanna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same way that you do. I wanna be the home that you leave and you return to. I wanna stay here in your arms as long as I can do.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

Walk Through Fire， 这是来自于 Vistone featuring Martin Ryan 的一个我们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单曲啊，在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个 club 圣地都会啊播放这样一首单曲作为他的热场音乐。因为呢 Vistone 他们这样的两个来自于荷兰的双人组合，时时刻刻都能够保持一个非常优质的精神状态。那么当然了，我们今天的本小时当中最后的一首单曲依然来自 YouTube 带给我们的 Sometimes You Can't Make It OnYour own 了，而稍后会进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第四个小时，我们要带给您更加精彩的、更加动能满满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了。虽然说呢，这个音乐的名字叫做 Relaxing Deep House and Progressive House 音乐，但是其中它毕竟是 Deep House 啊，毕竟是 Progressive House 啊，对不对？所以呢，稍后的一个小时里边，我们的节奏驾到当带给您 Night Drive， 能够伴随您的一个周末的晚高峰出行的状况，提前要进入状态咯。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常常小航，再次欢迎大家，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I need to let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go it alone. And it's you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and it's you when I don't pick up the phone. Sometimes you can't make it on your own. 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15:08，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第四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我们的音乐在这里只为你带节奏了。Night Drive。我们的晚高峰之前是不是应该给自己稍稍的加满能量一些些呢？ Relaxing Deep House and Progressive House 风格的音乐作品在这里为您呈现，我是 Mr. 常常小航。在这样的一个音乐声音当中，我们也可以能够去畅想一下，其实今天虽然说是休息，但是明天是个工作日，对不对？所以明天呢，我们也要用这样的音乐给朋友们来带带节奏。即便呢是个工作日，但是我们也可以再往远想想看，只有明天调休一天，11长假才可以踏踏实实的去过了，对不对？当然呢，我们的节目也会在11期间啊，10月2号、3号依然保持直播状态，希望您可以来，到时候在假期里边依然可以用音乐作为一种伴随跟陪伴，作为你的 BGM。只要听了我们的节目，你就是那个自带 BGM 的少年。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最近来讲呢，这个环球影城成为了很多朋友们这个话题当中的最热谈资。那所以说，有没有想象过，如果你自己能够拥有一家非常非常庞大的主题乐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玩法？会不会超级的开心呢？有些时候呢，可能现实不能完成，所以只能够在一些个虚拟空间里完成了，因此才会诞生很多的这种模拟经营策略一类的游戏。所以很多人会说，我们愿意去做一些像是模拟的公园啊、主题乐园啊、游乐场啊这样的游戏，作为自己能够去实现一个主题乐园梦的一个很好的渠道。当然在今天我们的音乐当中，我们除了能够让自己实现那些梦想之外，还要来去分享另外，其实 Rihanna 啊终于来了，就是终于等到你啊，就是时隔多年 Rihanna 的歌曲终于哎呀，盼天盼地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带来了一些新的动静。 Rihanna 打造 Savage and Fenty Show Volume No. 3，这个可以说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活动，能够让我们再来看到 Rihanna 的这个动静。其实并不是音乐本身，但是呢这个活动当中包括有 Ricky Martin、 Nas、 Daddy Yankee、 Bia、 Jasmine、 Normani、 Jade Noor， 还有像是各种各样的歌手演员们带来表演。而且呢 Troye Sivan 还有和各种各样的超模们来一起走了个秀啊，像这样的一种大秀，我觉得哎呀也算是 Rihanna 给我们来交了一个卷吧，是不是？给他鼓励，给他掌声。虽然说不是出新歌了，这个不能光玩商业性啊，还要努力的去让自己的音乐再精进一下，是不是？蕾哈娜要加把劲儿喽。15:28，继续来听我们的音乐作品 Deep House and Progressive House 风格的音乐，来自于 Night Drive， 给您一个晚高峰之前的音乐当中的陪伴，在车里可以开大音量听见这一切。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90s, 80s, and today's hea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 进口这款大气诺基，全系标配 V6 大排量自吸发动机，百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万现金直降，3万置换补贴，即刻拥有越级体验。详询这款中劲到达83638877。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午餐的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4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常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

空灵的声音，加上这样的一种非常刚劲有力的低音节奏，感觉脚底下是不是都已经是有了一种踏板跟自己的鞋底接触起来更有节奏感的东西了呢？并不是脚下沾了口香糖，而是说脚下对于这样的一个油门和刹车踏板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控制节奏，所以要控制好车速才行。今天呢，虽然说不是工作日，所以呢开车上路还是应该要注意安全才行的啊，因为车呢相对还是比较的少。在这里呢还要跟朋友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提醒，毕竟天气非常重要，因为最近来讲呢这个秋天的雨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还是要注意一下及时的天气的情况。所以呢先来看看我们目前呢也受到这个高空槽和低涡气变的共同影响，清晨出现的持续性的阴雨天气。那么到今天早晨的时间呢，北京的降雨呢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么今天早上雨水的这种降雨的过程基本上告一段落之后，雨天路后路还是比较滑的，能见度呢也相对不是特别的好。当然了，我们来看一看温度的情况，毕竟呢温度只有22度最高，体感还是偏凉的，朋友们应该注意一下调整合理的着装，谨防感冒。那么今天白天呢其实雨水还会间歇性出现，雨势呢相对比较的平缓，雨量也不太大，但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还是很有必要的。今天夜间是阴有小雨，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呢，这个频繁的降水也使得山区地质灾害比较容易发生，所以近期还是请你不要前往山区、河道、沟谷等等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虽然说呢降雨比较多，但是空气质量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呢也是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那么未来几天呢还是会有降雨的哟，所以呢也是不太适宜朋友们擦洗车辆。不过换句话讲，因为这两天也是连续的降雨，导致呢雨水相对也比较干净一些，即便车上洒满了雨水了，好像看上去也不太显得脏哈。继续来听音乐 Night Drive Relaxing Deep House and Progressive House，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来跟着我们的音乐节奏一起舞动一下吧。